我的学籍是挂名在近现代日本文学的这个学科下面、嗯、我的老师他本人是做近现代日本文学和古希腊罗马神话的比较的，对对对，他其实会说欧洲五国语言，但是他是不会说中文的、 嗯、 对对对，他会在方法上面指导我，以及当我需要以中文的材料向他提供论证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个材料翻译成日语，或者是翻译梗概也好，或者是翻译的详细一些、嗯、根据我的需要这样来跟我的老师进行交流。嗯， 哎，其实我还想问，就是在国内嘛，它有很多的博士论文是需要有字数限制的。 嗯，对。 那日本呢？ 日本它没有强制的字数限制，但是大概是在 A4 纸100页以上。 100页， 对，这样一个量。对，因为 嗯，100页这字儿也肯定少不了啊。 对对对，一般一页是一万，不对，10页是10000字，100页是 100000字， 100000字，哇，你数学好好。 10万以内的可以算，多了算不了。 10万以内的可以算。嗯，那差不多明年就要毕业了，是吧？ 对对对， 嗯，那他那边会跟咱们一样，说是6月份毕业季吗？还是像其他的一样？ 日本一般是2、3月份是毕业季，4月是入学的季节、 嗯、 所以我们看日剧里面毕业的时候都是樱花飘散的那个场景、 哦、 对对对，它都是春天的时候是毕业和新学期，但是像我们这种海外选考的特殊课程呢，它为了跟世界接轨几乎都是秋天，就是9月份毕业10月份入学，所以我还剩1个月又要开学了。嗯， 哦，那也就是说你10月份要去日本接着读书，以后那到明年的春天3、4月份就毕业了。 3、4月份毕不了业，我要到明年的秋天9月份。 哦， 为了与世界接轨吗？ 对对，为了与世界接轨。 那毕业以后有打算留在日本吗？ 嗯，毕业以后我是确实打算先在日本找一下有没有类似于研究员啊或者是讲师这样的职位，可以让我先做一个衔接、嗯、因为可能在日本读了这么多年，一毕业马上回国来找工作会有点怎么说，没有这个缓冲期，我个人有点不太适应。 嗯， 所以先想在日本留下来看一看，但是日本近两年的文科类的学术前景并不是很好，虽然他们研究做得很严谨，但是教职非常少，很多日本老师他们在30、40岁的阶段还是讲师啊，或者是只担任一两门课程，很难拿到一个正式的长勤的职位，所以未来几年在日本做文科类的科研的前景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嗯， 但是还是想尝试一下留在那 边。对对对对对，嗯， 那我也知道你在日本已经待了4个年头了。 嗯， 那比如说遇到过节啊，是自己度过吗？还是跟朋友啊一起 啊？就是过节这个呢，日本他们是完全是过阳历的，也就是1月1号我们的元旦、 啊、 他们是过新年。 嗯， 对，一般新年当天的晚上呢，我们会和留学生朋友在一起看红白歌会，就是 红白歌会。 对对对， 哦，我知道这个地方著名。 对对，相当于日本的春晚的感觉、嗯、对，然后第二天一早呢，大家会一起去神社或者寺庙里面进行新年第一天的参拜、 嗯、 这个在日语里面叫做 Hatsumode， 是 Hatsumode， 我觉得好可爱，发音好好听、嗯、对，就是祈求一年的福气吧，相当于、嗯、学生呢可能经常会去的寺院呢就是京都的北野天满宫，那边是祈求学术顺利、 嗯、 祈求学业进展顺利的、 这个、在日本也讲究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考4、6级的时候也会去拜一下。 我们去雍和宫。 哦，原来是这样。 嗯 对，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日本这边过年的方式，然后到农历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每年农历年的时间其实不太一样嘛、 嗯、 所以日本一般不会放假，会是在一个上课的状态，中国和亚洲的留学生呢基本上晚上就会团聚在某个学生的家里面，大家一人做一两样菜，然后凑一桌年夜饭，然后通过网络一起看春晚、 啊、 跟自己家里面视频啊打打电话什么的，也是过得挺热闹的。 嗯，哎，日本跟咱们国内是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吗？ 对对对，1个小时的时差、 啊、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对，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嗯，那在那边吃得惯吗？ 啊，吃的其实还是挺惯的，因为日本它主食还是以米饭为主、 嗯、 寿司啊还有大米基本上都是日本的主要的主食。 嗯， 还有就是拉面啊、 哦、 还嗯对，拉面类的。 不会有兰州拉面吧？ 啊，兰州拉面今年第一家在东京开业了。 哇，真的。 对，今年刚刚开业的、嗯、特别火爆。对对对， 走向世界。 对，真的走向世界了。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报道，就是两个日本人专门去甘肃、 嗯、 然后去专门学兰州拉面。

文物和字画、嗯、很多东西我们这边已经没有保存了，但是在日本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保存。 嗯， 对，奈良最著名的就是奈良的鹿。 鹿， 对，鹿，鹿特别可爱，长得特别可爱、嗯、但是 而且它不怕人，是不是？ 对，它太不怕人了，人怕它，就是 我最喜欢的动物就是鹿 啊。真的吗、嗯、是因为好吃吗？ 就是 为什么要鹿鹿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鹿鹿？ 就是因为它很优雅。 哦， 优雅。 但是奈良的鹿特别不优雅，尤其是尤其是当你掏出它的那个，我们日本叫做鹿煎饼，就是给鹿吃的一种像旺旺仙贝一样的东西。对，它那个日语叫仙贝， 仙贝， 仙贝，对， 仙贝吗？ 对对，音译过来是仙贝，对，汉字呢是煎饼。 嗯。 对，那个专门给鹿吃的东西它都已经认识了那个包装袋和那个形状啊，只要你买了你还没来及掏出来，鹿就大量的围过来了，就开始抢、 嗯、 对，你想象的是我掰一小块吸引一个鹿、 啊、 然后它过来吃一小口，不是这样的，它 叼着袋一走了 就一堆就涌过来了，就是虎视眈眈的看着那个鹿煎饼、哦、对，鹿煎饼。 那岂不是、嗯、因为可能去旅游的人很多，会不会被喂得很肥呀、啊、 嗯，他们还是，我感觉鹿还是智商比较高，就吃饱了他可能不会就是一直无限吃，但是由于奈良鹿实在是数量太多，而且它都是散养的、嗯、整个大街上随便溜达 啊。是这样的， 对，跟人， 我以为是在一个野生公园呢。 不是的，它是整个跟人跟车一起在街上走，它还有可能下雨的时候会进店里面躲雨啊什么的，完全是一个自然放养状态。 那是有人管的吗？还是纯放养？ 嗯，应该是有人管的，但是他们怎么管不会让你看出来，就是游客看来是纯放养的感觉。 那他们大小便会有固定的地点吗？ 他们一般会，我感觉会在草丛里面大小便吧， 那会有 人清理吗？看不太出来，应该是有人清理的，因为整个市容非常整洁，你几乎不会有任何、嗯、啊，看这么多大小便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嗯 嗯，但是最近由于这个鹿实在是有点太多了，然后波及到奈良市周边的一些农田啊什么的，造成一些伤害、 嗯、 所以奈良市经过一个非常慎重的讨论和决议，决定捕杀一批鹿。 嗯， 对，但是这个捕杀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很大的一个反对、 嗯、 对对对， 那么开的鹿怎么忍心杀呢？真是， 你刚才不要说吃鹿肉吗？ 我是喜欢它，我不吃 因为在那个日本的神道的那个传统的想法当中，鹿是、嗯、神的使者 化身， 对对对、嗯、所以如果把鹿捕杀了食用的话，是一个非常的不尊敬，是犯忌的一件事情。 嗯， 嗯，但是由于它实在是给周边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比较大的威胁，所以他们有定量的捕杀了一批鹿。但是也有一部分吃货日本民众，他们在推特上面就表示、嗯、哎呀，鹿这么好吃，如果能在那个超市里面看到随时有卖鹿肉的也挺开心的什么。当然这个是比较少数的呼声了。嗯， 鹿肉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 那么可爱，我是不忍心吃。 嗯，除了金板神这种关西地区的主要的旅游城市呢，我个人还非常喜欢日本的九州地区。 嗯， 日本的九州地区比较代表性的著名城市呢，比如有福冈，还有长崎。日本九州岛最南端的鹿儿岛县、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块儿也是非常的美，景色和冲绳几乎已经相差无几了。 嗯， 对对对，但是它本身开发的没有冲绳那么充分，然后旅游知名度没有那么高、 嗯、 反而是一个比较幽静比较小众的地方、 嗯、 如果就是将来去留学日语程度比较好，然后人数也比较多呢，我比较推荐大家去鹿儿岛那边稍微长期的玩一玩。 嗯 嗯，长崎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是世界三大夜景之一，和香港是并肩的、嗯、 哇 非常美非常美、嗯、对，它有一种西洋化的感觉，有一些当年欧洲人在那边的领事馆和私宅。嗯，本身是非常漂亮的。长崎的特产呢叫做卡斯特拉，是一种蛋糕。 卡斯特拉， 对，卡斯特拉。 那节目最后呢，那也希望雨欣能够给一些即将留学的人一些去日本留学的建议。 嗯，好的。嗯，我本人是非常推荐去日本留学的，因为毕竟日本跟我们一衣带水这个距离是很近的。 嗯， 去日本呢就是往返回家都很方便，机票其实也没有那么贵、 嗯、 而且关键呢日本现在生活成本比较稳定，并没有那么高，一般家庭呢也可以相当于是负担得起，我觉得整个留学的性价比是要比欧美要合适很多的。 嗯， 所以很推荐同学们来日本留学。